在我们中间来亲自做教导的功夫，好让我们能够进入，能够明白你的真理。主啊，你并赐给我们生命能力，能够实践活出你的话语。奉耶稣名叫祷告，阿们。因为要传讲健康教会的缘故，我到图书馆里面有一个 section 叫 health 健康类栏，从来平时没去过，昨天去那里逛了一圈，有很大的发现是平时没注意到的。其中有一本书告诉你大脑如何保持健康，啊，需要氧气、运动，有很多食物。还看到一本书叫做《怎么活到100岁》，是两个很老的老人写的。哇，看了以后有14个方案帮助你活到100岁的，我们长辈的朋友可能会有兴趣。老年团契我不知道要不要看那本书，但是我看了以后发现，哇，有14个秘诀可以使一个人可以健康的、快乐的活到100岁。可以看下一个，我看到这个什么样的，我在想什么样的人是个健康的人，我这里打了一些图片出来。健康的人是一群很喜欢在一起快乐运动，然后吃的也很健康，不但吃的健康，还跟一群友好的人在一起，情绪上也健康啊，甚至到老伴年纪大了还跟一起骑单车，可以到森林里面去，据说这是一个健康的人。大家同意吧，哈，健康吧，都很健康。然后作为牧师，我就在想到底灵性健康的人是什么样子。你如果去 Google 的话，哎，我希望你不要做了， Google 出来很多异教里面的东西，他说 spiritually healthy person， 他就会很多很多打坐通灵。哇，我一看这哪是健康呢？教会里面我们讲到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充满了健康的人，就像一个健康的家庭，他应该不但身体健康，更是关系上的健康。那教会里面健康的教会应该是一群健康的人。健康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，健康的灵性健康的人是愿意认罪悔改，来经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那恩典的工作。 A.W. Tozer 被称为20世纪的先知，这个人是一个先知性的讲论，教导教会将要发生的事情，提醒教会会出现的问题。他有这样一句话，他说教导没有悔改的救恩，降低了教会的道德标准，并产生了一群自欺欺人的宗教徒。这些人误以为自己得救，而实际上却生活在苦胆和邪恶的捆绑之中。这位先知性的声音在20世纪的讲台，特别在我们芝加哥地区，他警告教会里面的人，他说有一群人，他是做教师的，他教导没有悔改的救恩，他说信耶稣单纯的相信就可以，不需要悔改，然后这样的教导马上带来一个果效，一个后果就是教会里面产生一群自以为得救了、自欺欺人的宗教徒，但是实际上他的现实却生活在一种苦胆和罪恶的捆绑里面。今天我们想借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以弗所书教这本书是关于教会的神学，很深入的一本书。在这个讲论里面，特别第二章1-10里面，我们来看一个悔改，真正悔改的生命它有哪些特征，然后我们来对照我们自己，不要去对照别人，对照我们自己。没有悔改的，我们今天真实的悔改，已经悔改了，我们充满了感恩对他的恩典。以弗所书第二章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第二章这里一开始2章1-3这里告诉我们当年没有悔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。在这之前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被称为悔改。我在 PowerPoint 里面打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悔改，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， Repentance 悔改这个词， Repentance 悔改的词呢，在希腊文里面说心意的更新或者心意的改变，但是不只是停留在头脑上的，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 change of mind 它是指生命的改变，因着你内在里面心意的更新带来生命的改变，这样呢才真正的悔改。这个图案很清楚地表明悔改的人是一个愿意从罪当中逃开，并且逃向神的，逃向救恩，逃向生命的这样的一群人。 们芝加哥伟大的基督徒 D.L. Moody 他讲到悔改的时候，他说悔改就是向后转，向过去那些败坏罪恶的生命，他说向那个方向回转，而且转向神自己。这讲得多好！而且穆迪还进一步指出，悔改就是带来生命的果效或者生命的果实的，悔改是结果子的生命。所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，前面三节来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悔改的生命，它有前一章一个真正悔改的生命会跟旧的生命或者老我告别，会跟老我告别。一个悔改的生命，我们来看看他会看过去是什么样子。一到三节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就是神自己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在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情欲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这三节保罗来告诉我们，一个已经重生悔改的人，他看过去的时候，他说我们过去是死的，死在过犯罪恶中间。过去可能你活得很开心，你可能过得很舒畅，但是在从一个重生悔改的人来看过去的时候，其实是死亡的状态，是灵性上与神隔绝的。然后耶稣基督神自己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活过来，也就是使我们重生悔改。他讲到那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是在这样的一种灵性的光景里面，随从私欲，然后成为可怒之子。这地方提到属灵上，以前也跟大家提过三大属灵的仇敌。我们过去在那种没有悔改状态当中，在罪恶过犯里面，其实不是我们愿意的。有三大隐藏的属灵的敌人在那里与我们作对。所以我们盼望这一节我们来看看有哪三大属灵的仇敌呢？他是不愿意让我们享受救恩的喜乐，不愿意真切的悔改。这里第一个是讲到随从今世的风俗，这个世界，在特别约翰福音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世界的时候，都是那种与父神敌对的那些世界观意识形态，那些价值体系，那些被称为世界，不是指上帝创造的美丽的大自然。在那样的一种世界观体系里面，影响我们的生命，影响我们的思维。我们在那个里面好像伯阳先生讲的一个酱缸里面泡酒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充满了世界的味道。于是我们从那样的里面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意识到说原来我是受了这么多文化，世俗的文化世界观的影响，那个称为世界。第二个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旦，这个大家不要以为空中眼睛看天空气里面就是空中，空中是不是物质的，它是灵性的灵界的，它来掌管我们。举个例子，怎么知道撒旦在掌控我们？弟兄姊妹，你在发怒的时候有没有发现，有的时候不能遏制自己的怒气，越来越怒越怒，甚至动手摔东西，甚至动手打妻子，有的时候打先生。如果遇到那种情况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怒气遏制不了，那个地方就有恶者在工作了。我记得有一个姐妹，她很委屈，她先生动手可能打她了，然后就说就撒旦的工作，撒旦的工作。啊，太太就很恼火，就已经很伤心了，你还要怪撒旦？啊，这个弟兄不是没有道理，撒旦会在你罪恶上来掌控你。第三个是私欲，这地方是肉体。所以世界、撒旦、肉体这三大敌人，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不见的。那肉体就更可怕了，肉体可怕就可怕在它在你身上。你到哪里去？你去度假，肉体也跟你去了。你去开心，这去享乐，肉体也跟你去了。所以你多放松多有压力，肉体都在你边上，那个是很难克服的。所以有一群传道人在聚集的时候，他们共同反省自己的生命，最后得出共同的结论，是我们最大的仇敌是我们自己。 因为那个老我那个己是自己看不见的，而且是那些偏那些喜好是属于你自己的，你格外喜好，因为那个毛病是你自己的毛病，你格外喜欢，自己也看不见。什么时候容易看得见呢？有的时候是在听到的时候被责备到了，有的时候更多时候是配偶对你不满的时候，哎，可能就是你的问题了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结婚的弟兄姐妹不要嫌弃我们的配偶，他常常把你里面最需要改变的地方给你指出来，因为他最受不了就是你那个老我，那同样的你也受不了他的老我。三大仇敌，那结果成为可怒之子，是灭亡的，遭审判的。这是我们重生悔改的人看过去的时候，我们是这样的一种光景里面。所以来看看自己有没有重生悔改。如果你今天看过去的生命，信主以前的生命是只是有缺点，只是欠缺一点，差一点，需要一点雕刻，需要一点提高，需要一点抹一点点香膏，需要做一点道德的提升。如果你这样看过去的时候，其实你是没有重生悔改的。重生悔改它会跟过去一个生命告别。重生悔改的人不是完美的人，否则的话我们今天都没有人在这里。重生悔改是看到过去的时候，他会厌恶那个活在罪恶中间那个人。好像以西结先知在36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里面，他看到说将来神要赐给我们肉心，柔软的心来代替刚硬的实心，而且赐下新的心，新的灵加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他说我们会厌恶自己。厌恶自己是什么呢？厌恶那个败坏的、充满罪恶的、那个讨自己喜欢、自我中心的那个老我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、基督教、基督信仰不是一个是你好像厌恶一个过一个好像一个不自爱的生命，不是的，自爱是个非常健康的。爱人如己这句话已经假设是自爱的，每个人都应该自爱。但是这地方是不是爱那个老我败坏的那个本性？所以先知告诉我们说，以西结书36章31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你要厌恶那个败坏的自己。如果那样的话，这就是一个重生悔改的生命。你可能还会为偶然为过犯所胜，回到过去喜欢做的事情里面，过去喜欢看的东西、喜欢想的东西、喜欢说的话，你偶尔还会回去。但是一做这些事情你就很厌恶，我怎么又是这样子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重生的记号。如果做过去的事情你还是很喜欢，哎呀，还在那里称道，是觉得自己沾沾自喜，我能够做这些事情，那就是很麻烦的事情。重生悔改的人是一个被圣灵光照以后，他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过去。真正悔改了一个，有圣徒说真正悔改了一个不会出错的指标，就是他能够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过去自己，以至于他为过去的那些罪他会痛悔，他不只是流泪而已，他会痛悔。悔改跟一般的后悔还有很大的区别，我们来看几个例子。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大卫和扫罗两个人，都悔改。扫罗在撒母耳面前悔改，大家知道当他发现撒母耳厌弃他的时候，他发现被神厌弃是很可怕的事情，所以他求撒母耳要跟他一起去敬拜，去祭坛那里。然后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要这位先知跟他，这位士师跟他到百姓面前一起敬拜神，免得百姓弃绝他。这个人是为了王位来悔改的，他不是真正的悔改。先知当然看得出来，先知给他一手甩开，不用理睬这样的人，因为这个人是一个无可救药了，他已经与神隔绝了。那种悔改是为了利益悔改的，这种悔改是假悔改。但是我们看见大卫的悔改，大卫做错的事情，你看有些姐妹说他更喜欢扫罗不喜欢大卫，我听的时候，怎么会大卫这么好的人，这么灵性上标准的人，怎么会他说大卫做的事情你就看那些，姐妹就很讨厌大卫。其实你讨厌大卫哈，你没读懂圣经啊，我不是说灵性上而言，你要真进到大卫的世界里面，大卫是个军事家，是战略家，诗人，还是音乐家，你会很喜欢他的，可能还长得很帅。 但是大卫做的事情让你恶心，所以你觉得哇，怎么会神这么喜欢大卫，这还喜欢不喜欢扫罗？但是上帝看的是内心的，大卫从童年起他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而且大卫敬拜神的时候，约柜进来的时候，他几乎就疯狂了，几乎就是不顾君王的体统了，跳起舞来了。结果太太在边看了，你成何体统，一个君王在那里跳舞。但是大卫在上帝的面光中间，他在约柜面前，他真的忘记他是一个君王，还需要有一些体统了。他很爱神的，他的软弱也是明显呢，他跌倒了，他跌倒以后，诗篇五十一篇痛悔自己，求神重新造个正直的灵在他里面，他发现里面不正直的里面，而且唯独得罪了神。所以大卫的悔改是一种非常深切的痛悔，为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悔改的。扫罗不是，扫罗是为了政治利益在做些那些表面的文章。犹大跟彼得对照也是，犹大也后悔了，还吊死了，这个后悔很厉害的，我们很少人后悔到吊死的，我很佩服犹大的。我们有几个人后悔到去上吊了？我还没见过一个。但是这个人不能够得救我，我真的为犹大很可惜啊！他跟耶稣跟了三年多，都知道耶稣做的事情，说的话，哎呀，最后他认识耶稣是我卖了一个义人，我有罪了。他不真认识耶稣了，他只认识把一个好人卖了，他后悔啊，悔不该啊，他只好上吊了。但是彼得虽然没有去上吊，彼得只是出去痛哭，但是彼得真知道耶稣，他三次不认主以后，耶稣看他一眼，我相信耶稣很温柔地看他一眼，他回去悔改了。所以以至于后来加利利海边耶稣重见彼得，彼得重新被主使用。一个真切悔改的人是在神的面光中间向神悔改的，他不是跟人认错而已。人认错有的时候会赢回得到一些要失去的东西，但是跟神深切痛悔的时候，他跟人对付就是自然的事情了。当然一种假悔改是他在神面前他也祷告了，神啊，我得罪谁，但是我就不跟那个人对付，那也是假悔改。那个你自己说的话就是陶叔讲的自欺欺人，骗了别人也骗自己，那样的悔改不是真切的悔改。真切的悔改就像撒该一样，他知道得罪神的时候，他知道讹诈人这些事情都是不好的，他愿意在神面前，在耶稣面前悔改，也愿意去对付那些肮脏拿他的钱。所以真切悔改的人，他不愿意，他不怕跟人对付，他也愿意去被伤害的人、亏欠的人到那里去对付这些罪，这是真正的悔改。我们来看真正的悔改，从第四节到第十节，它是神自己的工作。第四节这里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这地方非常重要的是男儿，这地方是一个重大的改变，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重生工作的时候有这样的男儿。所以我们看见，首先刚才讲的一个重生悔改的人，他会跟过去告别的，他不完美，但是他厌恶过去在罪中之乐，他是非常讨厌的。偶然为过犯所胜的时候，他愿意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，他不喜欢在罪中。但是另外同时我们也应该看见，一个真正悔改的人，他是神恩典的工作，他不是自己有这样的功劳，我去认罪我去悔改。他首先是一种出于神他自己爱怜，爱和怜悯，不是我们自己，是神出于他的怜悯，是神做成我们的悔改，连悔改我们都没有功劳。所以悔改是我们有责任，但是我们没有功劳，因为神圣灵感动我们，光照我们有罪的时候，我们有责任去悔改，但是是圣灵感动光照我们的，不是我们能够做到。 是神自己出于他的怜悯；第二方面，他是在神在基督里面的工作。这个悔改是不只是说我认下有大样我认错，但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认识到原来基督为我的罪死，我愿意去接受他为我的救主。悔改刚才讲的跟懊悔不一样的，哥林多后书里面也提到了，世俗的懊悔、世俗的悔过是让人死的，像犹大一样的。但是真正的悔改，他是面对神的，他是指向基督的。他看到自己在最终无望的时候，他不会沉沦，一直在罪当中自怜、自卑或者自内疚到死为止。他乃是看见原来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己了，因此我可以靠着他得救。那些人是真正的悔改，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的悔改还是透过耶稣基督那唯一的道路，没有其他的路。而且刚才也读过第八至九节那里，悔改完全是神自己的恩典。这两节经文大家很多人都会背，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奥古斯丁说连这个信都是神的恩典，得救本乎恩，因着信。其实恩典是一位这样的一个诗歌，帮助我们不断提醒我们的救恩是他完全的恩典。一个人认识他的恩典越深的人，他越知道自己过去的败坏。同样的，一个人反过来，如果一个人蒙光照以后越知道自己过去的败坏的人，他越知道神蒙受恩典以后也多么的宝贵。其实当我们唱起奇异的恩典，如果是轻飘飘的啊，只是好像和尚念经一样的，小和尚念经一样，那就是表明我们里面对恩典没有真正的认识。我不是说你唱起奇异恩典每次都要哭，但是很合宜的用心灵来唱这首奇异恩典的时候，你会想到当年蒙恩蒙光照悔改那时候光景，有一些感动是合宜的。想到十字架的救恩，想到当年如何顽梗败坏，但是蒙圣灵的光照悔改，神的恩典在我身上，所以唱起奇异恩典应该是一个圣徒普遍的一个感动的经历。也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唱起奇异恩典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心被恩感，想到神在基督里面所做的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。穆安德烈是为许多人都敬仰的牧者，非洲南非的牧者，他说意识到本性里面一无可取，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，他说这时候就接近真正悔改了。所以如果还是用自己的方法、用理智、用自己的哲学、用自己的头脑选择到耶稣，并不是你真正的悔改。真正悔改的人是知道完全是上帝的恩典，我这个人是无可救药的。我感谢神，我们也认识到这样的一些生命，就是他到人生里面某一个光景，他不只是看到很苦而已，而是看到自己有罪，这个有区别的。佛家里面把苦跟罪连在一起，但是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是非常清楚苦跟罪是不一样的东西。苦可能是罪引起的，但是罪却是我们对神的冒犯，苦可能是个后果。不能因为我们很苦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乃是因为我们冒犯了这位神，需要基督的救赎。弟兄姊妹，这有没有区别？我听到好多人见证的时候我很失望了，弟兄姊妹，我在听啊，我听别人见证的时候都在听哪一个 moment 哪一个时刻他归向耶稣的。我听到好多见证都是他很苦啊，家里很苦啊，孩子老公苦得不得了，他信耶稣了，哇，信耶稣以后喜乐平安，我怎么都没看到他认罪悔改。但是这样的生命以后活出来也不会是认罪悔改，这个叫加深犯。在牧会中间最难的就是加深犯，那些过去没有真正悔改，他把自己当作悔改了，然后在教会里也做很多事情，但是这样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麻烦的生命，他麻烦也给别人带来麻烦。是罪使我们需要悔改的人，怎么不是因为苦需要耶稣，有区别的。苦可能是我们的罪或者他人的罪带来的后果，是我们冒犯这位永生的神，我们需要悔改，这才是真正的悔改。这样的人才知道什么是恩典。我们悔改，真正悔改的人，他目的是叫我们行善。这地方不是佛家里面做些好事，这个行善是一个里面有一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这地方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这工作是艺术品的，是神精心雕刻塑造，我们成为他手中杰出的器皿，他喜悦的宝贵的。但是他拯救我们是有一个可有能力 做善事就是做神喜悦的事情，神所预备行的，是这样的一种生命。真正悔改的人，他对救恩的回应，他应该首先对主感恩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有新的生命，新的生活，好像 PowerPoint 里面一个好像365天都有绿色的生命一样，他有新的生命的回应。刚才讲目的讲他有一个果子的生命。再次说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去判断你的配偶，你周围的人，这个人好像没有悔改的生命，要看看自己有没有结生命的果子，里面有没有属灵 圣灵的那些果子，那些性情出来。我们不能够，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信主以后会一夜变成圣徒，会变成一个好像很完美的人，但是我们在属灵上是一个圣徒，是一个蒙神所分别为圣的。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地方是神自己的工作，我们生命应该有改变的。这个改变不是因为我们变好了，我们证明我们或者变好了以后来赢得神的救恩，这是律法主义。但是一个真正重生悔改的人，他一定会有生命的改变，这个作为检验是非常合宜的。所以与悔改的恩、蒙受的恩相称的生命是我们应该有的。一个真正悔改的人，他会思念主的爱，一心为善。刚才讲的，他愿意去行神喜悦的事情。奥古斯丁在信主以后，有一天街上见到过去的情人，他一下认不出来了，那个情人认得他，他说：“奥古斯丁啊，是我啊，是我。”奥古斯丁说：“你是你，但是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奥古斯丁了。”这样的生命不只是在一位圣徒身上，我们看见每一位重生悔改的人，看到过去的罪都应该与过去告别。我们看见过去喜欢的东西，现在因着主的缘故不再喜欢了。像托尔斯泰说，他信主以后，过去喜好的事情，不是写作，是那些不太好的东西，他托尔斯泰发现开始厌恶那些东西，这是重生悔改的记号。重生悔改的人对救恩充满了感恩，他想到十字架，想到他的恩典，其余的恩典他都是其实充满感谢的，那是一个圣徒的生命的性情。真正的悔改的人也是上帝所喜悦的。我们盼望健康教会里面充满这样的真正悔改的灵性健康的人。在一战以后，有位妈妈，她丈夫和儿子都在战场上牺牲了，她非常难过。使她更难过的是，邻居五个儿子上战场一个都没死，哎呀，她好难过。有一天跟神祷告，主啊，我怎么这么苦啊，老公跟儿子都战死战场。后来她有一天就晚上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天使跟她说，我知道你很思念你的儿子，我现在可以有几分钟，大概10分钟让你儿子回来，你看一看。在梦中她看见儿子要回来，天使说，你要哪一个时刻让你的儿子回来呢？是童年的时候很 Q 的样子的时候回来吗？还是上小学的时候坐巴士去学校的时候呢？还是高中毕业的时候非常喜乐的时候？或者是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的时候？他说，你要哪一个时刻回来？这位妈妈说，都不要这些时候，那些时刻都是非常可爱。他说，我要那刻，就是有一天他突然握着拳头说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然后突然间后来软下来了，趴在妈妈那里说，妈妈，对不起你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一辈子都爱你。他说，请你把那一刻让他回来。弟兄姊妹，悔改是这个世界所陌生也不愿意做，因为它直接抵挡我们里面自义的败坏的性情。但是蒙光照了一群人，知道十字架宝贵的人，他来到天父面前是安全的，这位张开双臂拥抱我们的，我们愿意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来。如果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，有些朋友不知道今天有多位慕道友，这位天父是爱你的，耶稣基督是他差来拯救我们，他愿意你认罪悔改，做他的儿女，做天父的儿女。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中过去没有真正认真的悔改过了，你也一样的说，主啊，愿你来帮助我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让你的话语， 主啊，借着圣灵的帮助关照我们，主啊，我们若是没有醒悟，没有真正的悔改，主啊，求你圣灵来做你的工作，帮助我们能够与过去告别，也能够知道这是完全你恩典的工作，我们当献上感恩，赐给我们真心悔改的灵，特别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，特别有还有可能第一次听到福音的，主啊，你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天父怎样的爱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乃是为我们这些罪人，使我们愿意诚心向这位爱我们的圣洁的父悔改，以至于得到一个永生的生命，天父上帝儿女的身份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